Hi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，We're loving it. 我是李威廉。 早起新人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今天你笑了吗？有一项研究表明说，微笑表情和真正的微笑呢有很大的不一样。在面对面的沟通当中，微笑呢让我们显得更加自信，在工作邮件当中使用微笑表情呢，就会让人降低对你的能力的认识，进而可能导致同事和你分享更少的信息。有道理，表示每次看到微笑表情都觉得怪怪的。 前人多么坏，坏生活多难挨，坏桃花开太晚，一个人好精彩，只是这男子汉心思比谁都软，不想人有感叹，活得像个海胆。 哎，上交宝典会有暂停，当火的浪不必守规矩，没有小心本跟谁有气，风流像在不想提起，上个女主人欠我的感情，何时脱单暂时还不及，忘了回到家对着空冰箱泡酒冰哭整晚，还是哥们拖着我出门去，忘了三十几双新技术早就抵下不了深夜的孤寂。 管前人多么坏，管生活多难挨，坏桃花开太晚，一个人好精彩，只是这男子汉心思比谁都 后去哪里，算命好难多言语，可我会不会更渴望家庭，翘二郎的看胡闹综艺，恰昨晚的七千山我独行，带离子别靠近，不服只是对爱严重过敏，假装二十几家人蛋白还不是会再穿，并没有神奇。 算前人多么坏，管生活多难挨，花开太晚，一个人好精彩，只是这男子汉心思比谁都软，不承认有感叹，活得像个海胆。 抱着冰哭整晚， 还是哥们拖着我出门去， 忘了三十几雄心激素早就抵消不了深夜的孤 寂，而且人多么坏，管生活多难挨，管桃花开太晚，一个人好精彩，只是这男子汉心思比谁都软，不承认有感叹，活得像个海胆。 睡六小时和八小时的区别有多大呢？看不完的手机，玩不停的农药，很多人抱着侥幸的心理认为少睡几个小时也没什么大事儿。但是呢，睡眠债是会积累的，如果置之不理的话，身体是会不堪重负的哦。你也是欠睡眠族吗？小心身体会对你报复哦。 期待着一个幸运和一个冲击，多么奇妙的际遇，翻越过千面山顶。 爱。 在北京国际图书节上面获悉，围城、我们仨、白鹿原等经典数字图书的读者当中，95后读者呢以84%的比例占据绝对优势。95后数字阅读图书量前10个省份是广东、河南、山东、四川、浙江、江苏、湖南、广西、安徽、河北，任何一种形式的阅读我觉得都可以。 一首关于你的歌，从哪里着手，多少才罢休，也许写千万句子也不够，说你美的柔，解我的狂热。我常盼现在你已随风的衣袖，好握你美丽的手。若写一首关于你的歌，从哪里着手，多少才能罢休。 You are Queen of me住在你眼光的河，往你心靠拢，却看到你掩饰心事中，还对他不舍，轻轻放着耳边就还在你的梦，如何赶走才感到我。如果写一首关于你的歌，从哪里着手，多少才能罢休。

过了一天， 我的日记却平静念，我们隔得太远太远。 多喜欢你从来不会说，多在乎你到底懂不懂，你有没有对我一点点心动、哦、 爱我的话给我回答，我的爱呀爱呀没时差，等待是我为你付出的代价、哦、爱我的话要回答，我只等你等你一句话， 伦敦留学生呢坚持了一年的时间，每天在凌晨跨过8个小时的时差给女朋友送早餐，还会在每天呢留言一段早安情话。这一些见证了跨国恋的留言外卖单呢，不单只是两个人爱情的见证，更是一份凌晨说早安的独特情书。网友调侃说，嫉妒使我面目全非啊，不知道你坚持的最长时间的事情是什么呢？ 却不能

黑夜， 黑夜， 白天， 白天， 都有人向往自由， 都有人向往自由， 自由。年轻的人在苍白的青春中寻找丢失的自己。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24小时的全天守候，把经典音乐和优质声音都交给听众。初心未忘，2017年9月6号，北京 FM 九六九五岁了。以乐动北京经典飞扬为主题的5周年系列活动持续登陆，这个九月和经典九六九一起去野。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。 2年前，中国内地的单身人数就达到了2亿人，超过了婴儿人口的总和。第一财经联合五八同城发布《职场人婚恋观解读报告》，数据显示，一线城市选择不结婚和丁克的职场人明显高于其他的城市。90后职场人在对待婚恋类型抉择上面呢，更加慎重，更加不愿意接受裸婚和闪婚。单身比例最高的职业前五位是婚礼策划师、助理、快递员、送货员、房地产经纪人以及送餐员、游戏开发或是设计。你躺枪了吗？ Thank you. 浙江大学新生开学典礼，浙大最小新生陈淑英现身参加。她六岁上小学，七岁上初中，以总分620分的成绩被浙大医学试验班录取。她假期还看起了遗传学之类的相关书籍。对于未来，她说会一直读到博士，走研究型道路。这不是天才是什么？你告诉我。